耳边听到的是胡美尔的小号协奏曲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。那此刻啊，聆听到的就是我们每到周一的时候特别为你准备的串烧时间，我是汪卓，从小号开始吧。今天的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会送给你由比赛卡门组曲当中的音乐，还有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，还有普鲁科菲耶夫彼得与狼，都会出现在这一段的串烧当中。串烧就是纯粹的聆听吧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，门票特价5折抢，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，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 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，那最近的串烧时间呢，很多朋友会注意到，是的，一进入夏天的时候，特别希望就是把带有清爽感的音乐结合起来，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送给大家。那今天尤其是这样的，刚才听过的无论是胡梅尔的小号协奏曲，还有来自于比赛卡门组曲当中段落，还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，布洛格菲耶夫的彼得与狼，还有雨果阿尔芬的瑞典狂想曲，包括刚才的玩具冰进行曲，都是有着这样的功能的。那现在来聆听到的另外一段，也是由很多非常著名的段落来组成的，比如耳边莫扎特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当中的小步舞曲，一会儿还会有埃尔加爱的旨意，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。

前天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，肢残人体育爱好者和助残志愿者一起通过体验轮椅保龄球、桌上冰壶、轮椅健身操等活动，丰富自身的文体生活。明天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将在重庆举行，来自全国35个代表队的约500名青少年和200名科技辅导员，以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国际代表将参赛交流。在这项国内规模最大、层次最高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中，北京队将有22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和14项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项目，和国内外的高手一决高下。本届大赛将评选出等级奖和专项奖，期间还将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。当老北京的布鞋穿越到三里屯，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近日，一个巨大的鞋盒出现在三里屯太古里南区广场，走近一瞧，原来是165岁高龄的老字号内联升现身，把快闪店开进了潮流圣地，还推出了数十款全新的跨界布鞋。从潮靴到潮鞋，老字号也在通过创新实现减龄，不断融入年轻人的生活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欢迎回来，第二时段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。周一呢是我们的串烧时间呢，今天为你准备的依然是清凉感的串烧。下半时段最开始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的《在克拉普芬森林》，充满了绿色的空气感。 恒的魅力串烧时间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其实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旋律，对不对？包括刚才所听到的罗斯兰与柳德米拉，有人说这个会有清凉感吗？你的感觉呢？其实有的时候在夏日的时候听到会让人有着这种爆棚感的古典音乐，也会有夏日特有的感觉。那现在继续来聆听吧。耳边虽然是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，但是我相信这个版本可能并不是很多朋友所喜欢的。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段当中。这是著名的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。